房企出现倒闭潮的机会不大，但他提醒若果涉及重组需要的时间较长，股份亦都面临长期停牌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美股最新的情况，道指报36,419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712点，升3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870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是1,283亿3,000几万。恒指夜期即月份报24,818点，跌50点，成交接近9,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7.4，跌13.4；阿里巴巴159.9，跌5.7；美团276.8，跌9.2；盈富基金25.08，跌3毫；比亚迪股份311.1，跌4.6；药明生物101.9，跌2.9；友邦保险86.15，升5.5；李宁93.0，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9.62，跌7.8；建设银行5.17，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4，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6，人民币6.40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港金报16,7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8.22美元。卖出价1,798.2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系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消防署招聘救护员，香港警务署招聘二级特别摄影员和一级工人负责靶场。房屋署招聘一级监工是建筑方面，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招聘电讯工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电影制作事务主任，教育局招聘行政经理负责延续教育，学校行政事务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和文凭程度以及预科程度的教学助理，还有文员。环境保护署招聘减废回收环保大使，负责厨余和园林废物。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副总裁，是家族办公室。另外，高级经理负责市场推广和传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滤水机房操作员，还有泳滩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劳工及福利局招聘高级行政经理。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杨碧君。 出现的问题多数都是已经预计到，如果是未能够安装或者不是很熟习，这些都是初期发生的问题，希望我们尽力协助，看看会越来越多人能够熟习。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乔一成半夜接到乔四美打来认错的电话，说第二朝就会买车飞回家。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么顺利？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一月五号的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咁咧，今日咧就继续咧就有我啦、黄仲远啦，同埋阿周 Sir、周子欣。 Hey， 大家好。 系啦，咁咧，咁今日咧，梁敬国咧就倦勤吓 ，OK， 咁啊，唔知系咪关于我哋今日嘅题目咧？阿梁敬国咧就可能去咗就系嗰笪地方啦。咁我哋咧，因为今日个 我听到以为去咗， 去咗嗰笪地方啫，系啦 ，OK。咁我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元宇宙Metaverse。咁究竟元宇宙 Metaverse 系乜嘢嚟嘅咧？咁等间当然我哋会讲啦。其实我相信大家喺呢段时间咧。都基本上聽聞過一件事嘅，就係Facebook 啦嘅行政總裁啦，朱克伯格啦嘅 Mark Zuckerberg， 佢就喺今日嘅十月嘅28日啦，又或者29日啦，睇下邊個美國時間定香港時間啦嚇 ，OK， 咁咧就喺個大會上咧就 Facebook 改名，就改做咧就叫做 Meta， 係啦，咁啊其實佢改名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想。顯示咧嚟緊 Facebook 咧未來嘅一個大嘅發展方向，就係要建構一個元宇宙。即係某程度上咧，而家大家 Facebook 裏邊佢之前收購咗嘅 Instagram 啦，喺2012年啦、2014年收購咗嘅 Oculus 啦，咁啊基本上同埋其他嘅嘢咧，其實佢最主要或者 WhatsApp 啦，都係希望未來為咗個元宇宙 Metaverse 咧。去建構出嚟嘅嚇，呢、這個就係個Mark Zuckerberg 嚟緊嘅一個大計。而家佢諗住喺十年裏面咧就投資100亿嘅美金啦，就希望有咧10亿人咧就可以喺佢呢一個元宇宙嗰度咧叫做虛擬生活嘅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嘅大計。咁所以咧令到咧近期咧無論係乜嘢界別都好，基本上大家咧都。好興起講話元宇宙，元宇宙係乜嘢嚟嘅咧？究竟喺裏邊係會發生啲乜嘢事嘅咧？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喺而家呢個宇宙，我哋又請翻啲新時代元宇宙嘅一啲嘅嘉賓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日咧，我哋就請咗咧Social Stand 嘅創辦人黃啟亮，咁有人叫佢小亮，有人叫佢咧就 Bernie， 我就叫 Bernie 啦。咁我諗大家咧就都會聽佢把聲噶啦。好耐以前，再加上聽日有聽到啊，咁咧我就請咗黃啟亮 ，Hello 啊 ，Bernie， Hello， 各位好啊， 係啦，咁大家咁知啦 ，Bernie 就係喺社交平台啦，或者叫數碼嘅marketing啦，市場學裏面咧，咁其實我覺得咧都算係先行者嚟嘅，即係算係做一批。去涉及呢一批嘅，咁但係佢講話俾大家聽啊，佢涉及嘅時候其實係好年青㗎，OK， 佢喺香港電台做節目嗰時候係讀緊書嘅， 係 ICQ 年代嚟嘅，先老咗啲。 即係我同阿周 Sir 大咗佢好多，但係佢係我哋前輩嚟嘅。Hello 前輩，大家好啊， 好、 okay、 爽嘅、啊、呢、這個感覺係。 好，咁啊揾咗阿 Bernie 嚟啊，同我哋一齊傾咧，點為之元宇宙？嗯、不如咁啊！我哋呢一節一於就講下，喂咩為之元宇宙？元宇宙係一樣乜嘢嚟嘅先啦 ？Bernie 你點睇先？ 嗱、這、呢個咧真係呢段呢、這個呢幾個星期咧，真係大熱啊！其實就係講得好 heat 啊！呢、嗯、兩個呢、這個詞語咧喺兩個界別，我覺得好 heat 嘅，一個就係科技界啦，一個就係財經界啦。其實財經界都亦都 heat 咗一段時間。咁啊，直至到其實 Facebook 咧係改名，甚至係改名前少少時間，因為都俾啲科技界嘅人即刻起到底啊嘛！咦，你買曬啲咩 Meta.com 啊 ，Meta.org？即係你想改呢個名啦，咁開始討論啦。咁元宇宙係乜呢？其實我自己有少少覺得係 buzzword 嘅，即係如果係科技嘅好、多科技人嚟講係啲 buzzword 嘅。咁當然啦，有間social media 嘅最大嘅公司。佢有個咁樣嘅行動，就當然令到大家就即刻就炒熱咗啦。又或者，喂呢個係一個發展嘅方向喎。咁其實係咪咁咧？嗱，我睇咗少少啲背景啦。咁就其實呢、這個。 詞語其實源於咧係一本小説嘅，源於一本小説裡面嘅一個世界啦。咁就一個科幻小説裡面一個世界啦。咁啊講緊即係其實都同我哋睇即係如果大家熟習啲嘅同一套戲即係 Matrix 咧有啲相近嘅，講緊我哋現實世界裡面嘅人其實喺另一個世界，佢就喺嗰度形叫做 Metaverse 啦，又或者一個平衡嘅空間裡面咧就同時間存在，所以有人形容係一個平衡嘅宇宙嚟嘅。咁啊再喺嗰度有翻佢自己嘅生活啊咁樣，咁就即大致上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以我们熟悉一点的，如果你有打机的啦，其实我在香港电台是由讲打机开始起家。我那时应该有讲过 The Sims 的，或者 The Sim City， 可能大家知道一点。Sim City 只是起楼。如果你有玩过 The Sims， 就有点像是即它的中文名就译做模拟人生。那个年代都有点像的了。有些人就笑着就说你平时呢在你的现实生活里面呢就是朝早起身啦，吃早餐啦，茶洗面啦，然后翻工啦，翻完工之后又放工啦，煮饭啦。食饭啊，去厕所啊，咁样你就喺个网络世界嘅 Sim 上面咧，游戏世界里面做一次。而家嘅 Metaverse 咧，如果你要好简约咁去讲咧，有少少似系咁样嘅。 嗯，其实就的而且确系有少少似呢个嘅。如果你话大家好熟电影，我先唔讲话啲科技电影先啦。其实咧，有一套戏咧，以前系应该Gwyneth 啊，即系龟丽芙。做嗰個叫原來只有你咁上下嗰啲啦，即係總之講緣分就講緊咧，佢就係、是、佢有兩個情景，一個情景咧就基本上咧就係趕住架地鐵，跟住咧最後入咗地鐵；另一個情景就係趕住架地鐵，佢入唔到地鐵，跟住咧就發現咗有兩個唔同嘅故仔喺佢人生上面就發展，所以其實大家咧可以當。元宇宙其實真係係一個平衡時空咁樣，即係話而家我哋現實世界係一個你，跟住而家有另外一個空間，嗰、那個空間咧又有另一個你，係啦，咁大家咧就並行住，所以咧你喺現在個空間同喺另外一個時空裏邊嘅空間嘅你咧，其實係可以完全做緊唔同嘅嘢嘅，係啦。而在元宇宙里面甚至乎你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你会有另一个身份，你会有另一个名字，因为那个平衡宇宙呢所谓的就是一个虚拟的空间。是啦，大约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很清楚。是啦，总而就好像两条线的自己发展这样。那当然啦，我们平时呢基本上就是那两条线的自己发展呢可能是不到自己控制的。 嗯， 但在元宇宙里面呢你就是可以控制緊而家現實宇宙嘅你做緊啲咩啦？而同時間咧，你係可以分身係去另一個平行宇宙，去一個虛擬嘅空間，去做另外一個性格嘅你嘅。如果你想嘅話，當然都可以做同一個你啦。咁啊，我相信個分別就可能會少少喺呢一度啦。咁啊，周 Sir 喂，你又點睇啊？ 唔係，我聽咗咁耐咧，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咧，我哋先講個宇宙啊，所謂嗱、 嗯， 其實我。一睇到呢個 metaverse 呢個字咧，第一樣嘢就諗緊，喂，宇宙是什麼東西 ？Google 係乜嘢？嗱、 嗯， 其實好簡單啫。我哋細個睇一本小説，譬如我睇《鹿鼎記》，我如果我進 into 咗進入咗《鹿鼎記》嘅世界裏邊，我假設我係韋小寶，我有七個老婆，其實呢一個咁嘅想像咧，已經係一個世界嚟噶啦。嗱、 嗯， 而家個問題就係咧，嗱，頭先講緊，譬如好多文學作品有或者打機啦嚇，我哋年輕人會打機啦，電影咧好多電影都會講到啲平衡宇宙啊，唔同時空。只不過今次呢個特別嘅之處咧，就係我哋有機會去操控呢一件事。嗱，其實一路講緊操控，其實以前我哋細細個打機已經有呢個經驗噶啦。但係嗰個經驗你係好明顯同阿爸講咧，你就會覺得、嗯、哇，嗰嚿嘢打機啫嘛，唔係真實嘅，唔係一啲即係嗰樣嘢根本唔存在嘅。OK， 嗱，但係 what if 即係如果我假設啫，譬如你去The Sims 啊，講緊頭先模擬人生裏邊，我假設喺嗰度買一套衫喺個遊戲個過程裏邊。我咪試身咯，就住我自己嗰個樣去試身啦嚇。試完之後，原來咧，我覺得件衫好襯我，好靚仔咁樣啦嚇。嗱，當然你裏邊嗰個儀仗咧，即係嗰個樣咧，其實同你自己真實嘅樣可能好相似嘅。好啦，原來嗰件衫試完之後咧，你可能跟住嗰個你覺得好啱嗰套衫咧，你可以落單，真係現實生活買埋俾你。嗱，呢一部分就係我叫做彈出彈入嘅過程。而呢個 metaverse 過癮之處咧，就係唔係即係你爸爸同你講嗰套就哇齋打機嘅啫，嗰樣嘢唔存在，唔係嘅。 可以在你的現實生活裏面呢，即係可以平衡出現嘅，你可以操控。頭先講到你可以控制嘅，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即係格局咧，得意嘅地方咧，正正係呢一點。嗱，我唔知我呢個解釋咧，解唔解得到俾我爸爸嗰類嘅唔熟悉又唔打機嘅朋友聽啦。 唔打機真係有啲難理解。不過我中意頭先阿周 Sir 你嘅個演繹裏面咧，你講話可以即係操控到嗰樣嘢。咁咧，我覺得我延伸想帶多一個 point 就係、是，當人哋講metaverse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而家會咧聚焦咗係咧，即係我係咪即係 VR 啊、AR 或者咩 XR 啊嗰啲嗰度咧？咁我又好想 emphasize 一樣嘢，即係嗱呢個係冇錯，應該會係成件 metaverse 呢件事裡面嘅其中之一嘅一個小部分。不過呢個咧係一個輸入嘅媒介咯，我咁講。 佢一個途徑咧， 係啦一個途徑啦，即係譬如我哋睇 Matrix 就可能係插幾條線喺個後腦嗰度啦。咁你難保第日唔係用呢個眼鏡嚟令你浸淫喺嗰個世界裡面嘅，可能係用其他嘅方法嘅，可能真係有人即係提到嘅啫。喂，你唔知道未來個科技會唔會係真係可能有條線駁咗喺嘅腦裡面，直接用腦袋去操控嘅？咁我哋嘅肉身再存在喺我哋而家认为嘅现实世界里面，仲系咪有咁嘅需要呢？延展到未来，好多人会谂嘅就系、是，咁我哋嘅精神原来可以喺另一个世界里面继续活落去噶、哦。咁、但系嗰、那个即系呢个好大嘅延伸咯。不过我就即系值得一提嘅就系、是，咦，原来嗰啲只不过系一个操作嘅界面嚟嘅啫。 嗯，系啊，所以喺而家嘅所谓元宇宙咁样啦，系某程度上的而且确系嘅，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而在虛擬上面就等於好像自己上了網，在一個上了網的世界裏面，現實自己那個又是自己。我先講一點，因為我本身都有做 VR 的關係。其實剛才Bernie 他講那個的情況，你大家去想像就是這樣，我現在坐在家的睡房個書凳，即是書台那裡，咁我就喺現實世界啦，係咪？咁所謂嘅上咗個元宇宙嗰個情況嘅意思係點呢？我戴咗一個叫做 VR 嘅眼鏡，咁我諗大家都睇過啦，就係、是、一個就咁吸住佢隻眼嘅眼鏡啦。咁跟住呢，我就好似呢喺 VR 嗰度呢就入咗另一個世界，你當係嗰度可以係上網，上網之後就另入咗一個叫虛擬世界。咁即係我個肉身呢，我就係喺我而家嘅寫字台。但是其实呢，我整个的精神呢就上了去那个虚拟的环境里面。那个虚拟的环境可以入到去跟现实世界可以是例如很缤纷色彩啊，很不同的一个环境来的。里面可因为是虚拟嘛，而且那些东西可以自己建构嘛。即是因为你等于这样打机里面你可以是突然间我整条龙在个画面里面的嘛。那其实虚拟在个元宇宙那里就可以这样去做。所以他的精神基本上就上了去那个就是那个元宇宙了。而他肉身呢其实就在个书台那里。那这个就是叫做平衡地行紧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那所以刚才Bernie讲得啱呢，就是个 VR 就是个途径啦。如果到时候呢就只不过是我插条线在书台那里呢，插在自己的腦後面的，那基本上呢他就可以照是上網去虛擬地上了去一個那個世界。重要得意的地方就是呢，他可以在虛擬的世界呢是建立自己另一個家的，那所以他是可以是一上去回自己虛擬世界的家裏面去生活的。那所以一個元宇宙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差不多都真是一個呢虛擬的社會形態，里面是可以有晒我哋而家现实社会里面嘅各种形态，包括购物、欣赏艺术品、去进行好多娱乐，甚至乎工作，是可以咁样去做到嘅。如果大家当系一个叫做 RPG game 嗰啲咧，即系角色投入嘅一个情况，咁大家就喺里面 play 紧，做紧唔同嘅角色，但系佢系一个虚拟嘅世界，唔系一个现实嘅世界里面。咁所以就系同个现实社会形态一样，但系佢系一个虚拟嘅。嘅狀態出現， 我覺得你要解釋咧，其實可能再揾一啲再後生啲嘅咧，佢哋會更加明白同講得通。因為咧嗱，我了解到啦，我而家少咗打機啦，即係都會玩下去理解一下。咁我發現咗咧有幾個遊戲，譬如嗱，我哋頭先講嘅都係唔好意思啊，都有啲年代久遠，就係、是、可能係The Sims 啊、Sim City 咁樣啦。但其實近排有啲遊戲，譬如 Minecraft 啊嗰啲遊戲咧、其實嗰、那個嗰或者頭先我哋講嘅動心啊嗰啲咧，動物生物會嗰啲咧，其實咧佢都已經唔係淨是我哋以前認知嘅嗰種嘅模擬遊戲啊，或者係 RPG 遊戲咁簡單嘅。其實佢裡面咧最特別有啲 有啲係可以有創造性喺裏面，即係佢個已經係，譬如你可以起你自己個島啊，咁啊。在 Minecraft 裏面就可能有個 sandbox 裏面你可以自己創造一啲嘢出嚟。咁嗰個咧都有啲係似我哋講緊個 metaverse 裏面嗰、那個嗰、那個世界嘅嗰一部分。而對於我哋呢一輩嚟講，就可能即係仍然係好我哋會將我哋現實世界裏面再去套入去個而家我哋講緊嘅 metaverse 或者個遊戲裏面去諗。但係咧當好多啲即係 digital native 嘅年輕一代嘅時候咧，呢樣嘢咧佢哋有啲感覺係直情係理所當然係咁樣嘅咯。 呢度我想再補充一點咧，就係、是、好多時我哋以往講緊打機咧，其實就係成日講譬如講到沉迷打機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啲任務嚇，被人哋開發商逼我哋要去繼續運作，要佢幾多分鐘之內就做某啲乜嘢乜嘢動作。但係咧呢一類頭先講 Minecraft 又好，心友會又好咧，其實基本上咧佢要玩嘅咧唔係任務咁簡單。在里面其实更加重要就是在里面呢你有一个模拟的社群。而这个社群呢当然我们大家知道真实在里面是有人的存在的。在现实生活里面这班人打机的人是真人来的 ,ok? 或者可能是 digital 都不定啦未来会。但是问题就是呢在里面呢他们的互动关系呢可能是好玩过个任务本身的。好搞笑的你可能很难想象的。明明真人真事可以在条街上大家猜皇帝的。但在网上面我们可以同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印度一个在巴基斯坦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做回同类的事。而我们不需要理他真实的位置和身份和样是怎样。我们可以建构自己的个性啊我们可以建构自己的起碼個樣子可以自己諗啦嚇，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你就已經同你以往講緊打機，完全係被操控或者被嗰啲開發商 developer 嗰班人逼我哋做嘅任務咧，已經完全唔同。而呢樣嘢再諗下喺我哋生活，一間我哋可能下一節再講多少少喺我哋生活層面裏邊，其實係可以係無限嘅。譬如開會，但時我同你開會，或者我教書，我唔一定係用周 Sir 呢個樣嘅。我可能是另外一個身份去跟你玩的。 好啊，一於啊周 Sir 都開了個頭咧，我哋翻嚟咧就一於講下究竟我哋喺元宇宙可以發生啲乜嘢。下一節咁啊，呢一首歌咧就我點嘅咁啊，第一首歌俾大家咧就一講起元宇宙咧，大家真係需要啲想像嘅，所以咧就我點咗咧就係John Lennon 啊 Beatles 嘅Imagine， 但係咧呢個係一個 cover version 嚟嘅，咁啊大家可以聽下究竟呢個世界可能都喺元宇宙可以發生到嘅。And no religion to

哪些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咧，星期五晚，11月5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第二节今日我哋讲紧嘅主题咧，就系元宇宙 （Metaverse）。咁我哋咧就简略地咧喺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就讲咗咧，什么是元宇宙咁样。跟住啊，周 Sir 咧就开咗一个头啦，就话元宇宙究竟可以发生啲乜嘢嘅咁样。咁啊，例如开会咁就系其中一个啦，咁样。咁啊，我哋今日喺呢一次咧就可以讲下，其实仲有啲乜嘢可以喺元宇宙里面发生嘅咧？咁样，我或者我首先咁样讲先。嗱，头先我哋其实咁样讲法咧，某程度上咧，可能听众都会觉得咧，哦，咁即系有另一笪喺虚拟嘅地方，另一个世界喺度发生，出现咗咁嗰只，唔单止喺我哋现实世界，其实想同听众讲翻咧，就系、是、其实唔止一个嘅。佢可以係有好多個嘅所謂 metaverse， 即係一個虛擬嘅社會形態係產生喺個虛擬網絡上面嘅。因為咧的而且確頭先阿 Bernie 所講嘅有一個科幻小説作家啦，咁啊叫做 Neil Stephenson， 咁就 metaverse 嗰個字咧就由佢嗰度嚟啦。咁其實咧，佢嗰個係一個真係一個虛擬世界嚟嘅，而且佢係有一個政府好似喺度叫做係咪叫統治咧，都算係嘅，總之管理緊呢個虛擬世界。係 啦，一個政府同即係有一個組織啦，去 一個組織 係啦，去管治曬嘅。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我哋所做嘅話，例如咧，其實阿朱克伯格想做所做嗰個元宇宙咧，佢只不過係一個元宇宙，你當係一個社群啦咁嗰只。嗰、那個社群咧就係、是、由阿朱克伯格嘅 Facebook。成立嘅，其實可以係有第二間公司，佢同時喺個虛擬網絡上面咧，就成立另一個社群。咁嗰一次就係我哋三個都可以係喺上面咧，自己有錢嘅話建立一個咧，就係 Bernie、周 Sir 同阿 Mills 咧三個嘅一個社群，跟住我再邀請人入嚟咧，我哋嗰個社群裏面生活啦，或者做好多唔同嘅嘢嘅。所以其實可以係好多個㗎，即係我起碼等大家知道嗰個情況，並非係而家建構緊。獨立一個嘅虛擬世界出嚟嘅咁嗰只， 我覺得 Mills 呢個即係重點中嘅重點嚟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當 Facebook 改名話 Meta 嘅時候咧，就係哇 Facebook 就係元宇宙啦，係咪咁樣咧？即係絕對唔係嘅，即係可能財經界就因為咁而炒起咗大熱啦，因為即係好似係行先或者打正個旗號咁，但係而家講緊嘅 metaverse 同埋個小説裡面嘅正正不同之處咧，就係、是、小説就係講有一個組織去制定嘅標準啊，有啲似係統治曬啊，你要入元宇宙咩就跟我嗰套制式啦，有啲似係咁嘅。不過 internet 而家又話 3.0 同埋 NFT 啊，或者係啲crypto 啊 blockchain 嘅情況之後咧，大家更加明白 decentralize 嗰樣嘢，就係而家講緊元宇宙 ，Facebook 可以係一塊，但係其實真真正正其實Mark Zuckerberg 佢自己都有講嘅，真真正正要建構成。整個元宇宙就唔係佢哋自己嘅，咁我呢句又講得幾公道嘅，即係一定要有其他人嘅參與，其他公司嘅參與先能夠建構到出嚟嘅。 不過我有少少擔心啦，你當我杞人憂天都好啦。好似嗰陣時咧 ，Facebook 咧，即係曾幾何時都大家又話要移民啦，又話我哋都講過添啦，我哋都要唔要佢噶嘛？諗過用第二啲新嘅唔同嘅 apps 啊嗰樣嘢，但係有陣時好衰嘅，大家習慣咗用咧嗰個地區，尤其是元宇宙呢個概念咧，如果我哋建立咗一個大規模嘅社群咧，譬如喺嗰度我哋已經盤踞咗喺度啦。 我建立咗一個我自己嘅假設啦。我有一個喺度嘅烹飪王國啊，大家知道我中意煮嘢食啦。喺嗰度我就教用開一個身份，然後教人哋煮嘢食。其實我係專教人整甜品嘅，叫做周小姐咁樣嚇。咁、大家就好開心睇咗好耐。喂，睇得耐咗，大家有個咁嘅有個咁樣嘅群組喺度啦。你當係咁簡單嘅概念先啦。我哋就唔捨得走噶啦、尤其是如果裏邊牽涉到咧有錢銀上嗱，雖然係虛擬貨幣。如果嗰啲所謂虛擬貨幣之間或者嗰啲 Euro 之間唔通嘅話咧，即係嗰啲錢同錢之間咧冇一個有系統嘅流通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有機會嗱，我係好衰噶，我真係睇得太多嗰啲荷里活電影呢啲科幻的恐怖嘅電影咧，我係有啲擔心會唔會真係會到最後出現咗一種霸權嘅情況出現，我係一路都有呢個擔心喺度咯。 我咁睇喎，我覺得係會。有人想咁樣嘅情況啦，其實等於喺個現實世界，其實呢幾個情況都會出現嘅，即係話咧，應該我哋嗰個元宇宙嘅叫做興起嘅開始嘅時候，應該係會好多，即係動心，即係動物心又會佢係一個嘅元宇宙咁樣，跟住咧阿 Mark Zuckerberg 咧，佢又自己有一個元宇宙咁樣嘅 ，Roblox 咧就又有一個元宇宙咁樣嘅情況，即係大家會有好多唔同，但係的而且確咧會太弱流強。會有收購合併，即係我覺得係同喺一個行業裏面所產生嘅情況都會一樣，跟住可能會有叫做有幾個嘅大嘅 巨頭 咁嗰只，跟住巨頭可能會傾一啲規則，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咧都做緊唔同嘅嘢嘅，即係做緊相同嘅嘢嘅。我覺得呢個情況係會嘅，不過的而且確咧好難想象啊！而家行得咁快啫啲嘢，但我諗都需要一段時間啦。因為我覺得建構一個元宇宙，而當中令到佢係可以運行到，而當中好多嘢可以發生，而跟住令到其他真實體會，即係喺真實世界裏邊嘅人會去參加。如果喺真係我哋做改革嘅過程當中咧，其實的而且確都需要好耐嘅。我相信Mark Zuckerberg 佢話嗰個十億咧，佢的而且確即而偏係可能某一個年齡嘅。好老實講咧，頭先Bernie 咁講咧，就係我啲後生嘅同學咧、同事咧，基本上就係咧，佢哋覺得係咩啊？有啲咩咁奇啊？不嬲都有住喺度噶啦，咁嗰只。跟住佢哋話：你冇睇《挑戰者一號》咩？咁嗰只。咁其實講真咧，睇《挑戰者一號》咧，我覺得就係元宇宙，即係嗰個佢嗰個同現實世界嗰個相通咧。基本上我想大家就會知道，所以大家可以睇一套戲，小一寶啊，冇記錯，應該係斯蒂芬小一寶嘅。咁你就會大約知道咧，佢嗰個原理會係點樣咯。同埋咧，這個我哋想講下就係、究竟元宇宙有啲咩發生？例如啊，元宇宙成日都會同 NFT 去聯繫埋一齊嘅。喂 ，Bernie，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首先可能都講下 NFT 係乜嘢啦。咁啊，聽眾會知道。咁再加上就究竟同元宇宙係有啲咩關係？ 話 NFT 我都唔係好敢講，我係即係好深入啊！大概因為而家譬如 blockchain 啦或者 crypto 咁流行啦，即係大家開始會留意一啲數碼資產，其實可唔可以真正擁有一個價值咧？咁啊，譬如我當啊，我哋今日喺直播室裏面 selfie 咗張相啦，哇，有齊曬我哋幾位喺度嘅，咁啊一張相啫，咁你喺 upload 咗上去社交媒體啦，或者我 send 咗個 WhatsApp 俾人嘅時候咧，咁就呢張相其實已經可以複製又再複製，好似個價值咧就唔系咁高咁样嘅，咁啊同我哋现实社会里面咧就唔同，譬如我哋而家去快餐店买个包，买盒鸡，跟住送一张明星卡咁样咧，哇炒紧噶嘛，即系觉得佢有个，因为可能系限量发行啊咁样，就有价值喺度嘅，大家又好想攞到嘅。咁数码资产可唔可以有呢、情况啊？有呢、指標喺度咧，一個element 喺度咧，咁就而家就推行緊比較多係講緊 NFT 呢樣嘢，即係譬如啲藝術家做一件作品，甚至乎只不過一張 JPEG 或者係畫咗幅圖，原來咧都可以用呢、這個NFT 同埋 blockchain 嘅技術咧，令到佢有嗰、那個價值喺度，咁就令到所以而家就有啲即係似係網上拍賣或者係炒賣一啲作品啊咁樣。咁點解成日啲人會將NFT 拼合埋去嗰個 元宇宙 上面去講咧？ 就係、是、可以想象我哋譬如嗱，我頭先提到一樣嘢就係、是、我其實就唔好擔心呢個演變或者啲混沌或者咪 Facebook 行先啦。一個公司如果喺一個 一個大嘅趨勢裏面佢行先，一定有個優勢喺度嘅。不過我亦都同意就係太弱流強啊，慢慢會有整合嗰樣嘢。其實同我覺得就同現實世界一樣啫嘛。咁不過亦都唔係好擔心 Facebook 嘅。Facebook 嗰陣時咪就係贏咗 MySpace 嘅，咁但係 Facebook 係咪贏曬啊？咁結果咪 Instagram 贏咯。但係咁又咁講 ，Instagram 好贏啦。咁佢點做啊？ 咪買咗佢咯， 買咗佢咯，係咪？但你又唔使咁擔心啊。Facebook 唔係買親嘅嘢都好嘅，即係未必有好下場嘅。有陣時都譬如 Oculus， 佢又唔算話冇好下場。佢2014買咗噶啦，到今日。有啲咩嘢搞緊出嚟咧 都唔算大 hit 咯，即係起碼間公司 咁啊，咁所以你話會點咧？其實佢哋都自己，我諗一間咁巨型嘅公司，佢自己都要不斷演變啦。咁我哋當然期望呢個 Meta 叫 Metaverse 都唔係淨係一個口號或者淨係一啲啊，即係嗰啲財技啦嚇。咁NFT 點解會同 Metaverse 成日都緊扣咧？嗱，喺度想像而家咧，哇！我見到阿 Muse 嗰套西裝啊，著得好靚啦嚇。咁如果係存在喺 Metaverse 嘅世界裏面咧，你呢一套電子嘅西裝掛咗喺你嗰個虛擬人物裏面，令到你著得好靚，咁我梗係妒忌啦。我都想一套嘅。咁理論上你嘅感覺就係、是、咁，如果係數碼資產嘅就係 copy and paste， 咁我就多一套噶咯 ，Bernie 係咪？咁、但係原來通常呢、这、一個即係好 decentralized 嘅世界裏面，元宇宙嘅世界裏面，如果購買 NFT 咧，咁你嗰套好靚仔嘅 Amuse 嘅西裝咧，就有個價值喺度啦。如果我想抄，原來我都要有翻用翻同等嘅虛擬嘅一個價值，我先可以擁有咯。嗱，甚至乎你都可以話係我咁，我都可以抄到一套噶。不過那套就冇即係 NFT 可以認證咗，就即係呢個就係我哋現實世界裏面嘅 A4 咯。咁你可以想象，其實我哋現實世界裏面一樣有啲名畫啦，名畫亦都有啲仿冒品啦，或者係啲 A4 啦。咁佢嘅價值一定係唔同啦。所以咧，其實真係幾平衡宇宙，同埋啲嘢都幾類似嘅，同現實世界。 唔係，我有另外一個嗱，我係專門做呢個擔心仔啊，擔心人嘅。最近咧，香港咧有另外一個 apps 啦，就係即係出入啲處所嘅一個 apps 咧，就令到好多老人家咧就唔知點處理。咁啊，甚至乎大家都諗緊係咪應該用翻八達通啊，或者要即係衰啲講啊，唔知會唔會要啲晶片揸住喺手，或者甚至乎植入佢嘅手度先得咧咁。嗱，呢個就當然係一啲科技上面對於好多唔同嘅，頭先我哋講緊就係啲 digital native， 即係佢哋本身就係一班啱啱啊新造的啊年輕人，咁佢本身對於數碼呢啲嘢咧，佢基本上就日日都接觸嘅。我又諗翻起我老豆啦，哇！你要同佢講個元宇宙嘅概念已經夠混亂噶啦，然後跟住佢原來講到尾咧，佢仲可以喺裏邊翻工。嗱，我哋有陣時講到會翻工噶嘛，有機會嗱。有一種嗱，譬如一種翻工就係點咧？喺裏邊咧識多啲朋友，於是乎咧你啊可能喺度賣下嘢，有間網店嘅嗱。現實世界你未必有錢開店，喺個網絡世界上面嗱，而家大家有 IG shop 啊，有咩 shop 嗰啲咪賣嘢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實體同埋虛擬結合啫。但係如果講緊咧元宇宙裏邊咧，你可能同一時間咧嗰間店裏邊嘅裝潢也好嗱，你唔需要再俾錢啲霸權啦嚇，你自己喺裏邊點樣 design？ 於是乎喺裏邊咧，原來佢賣件衫。嗰件衫咧，你亦都甚至乎料都唔使整定嘅，你喺裏邊就做個 design。咁於是乎，大家就喺上面咧，吹之一步買咗你嘅份嘢咯。咁啊，對於我爸爸嚟講，呢個哇都幾創新嘅一個概念啦。嗱，再深入啲啦，譬如可能係打機喺裏邊有啲競技遊戲。咁啊，譬如我同阿 Miss 兩個，我假設就唔係真係發生噶、我哋兩個鬥咬手瓜，咬贏咗就有錢。嗱，牽涉到有少少呢啲咁樣嘅動作啊，或者咁嘅概念啦，唔係真實我同佢咬緊嘅。我哋喺個網絡上面，我哋用我哋嘅方法去咬贏咗啦。結果有啲人就因為咁樣賺到錢啦。咁嗱，呢個世界裏邊咧，我哋聽落就非常之美麗新世界。但係對於咧一班長者或者長輩嚟講咧，哇！佢哋個數碼鴻溝咧可以闊到一個唔知幾遠嘅地步。嗱，我自己覺得咧，要元宇宙呢件事咧能夠真係成功同普及咧，其實我一樣嘢幾有趣，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個現象？就是、Facebook 咧，我哋之前都講過㗎啦，其實少少就係、是、越嚟越多老人家長者都用到。而裏面你發覺佢哋嗰個商業化嘅過程咧，其實都幾誇張嘅，因為 Facebook 越嚟越多人喺度賣嘢啊，各樣嘅嘢出現咗。嗱，呢一樣嘢就牽涉到現實同埋虛擬世界裏面點樣去互相去結連啊，成件事。哇！呢、這個我哋今日講緊個宇宙，當然我必須要講，我哋今日講嘅係一個超級生命的概念。西入嚟都話要用一段時間去做呢個咁樣嘅工程。 但我又要咁講啦，喺裏面呢我覺得有一個點係需要留意嘅，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呢，我一成晚就發覺我不停諗起我爸爸，係我爸爸嗰輩，或者甚至乎可能我啲中坑對上嘅人呢都能夠進入到呢個世界。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其中好重要嘅概念啦。 我諗呢個擔心係正確嘅，即係不過我諗所有科技嘅出現嘅時候呢，或者啱啱開始嘅時候呢，都有呢個擔心。我估可能早多十年，我哋都想象唔到我哋而家所有嘅生活可以同部手機咁緊扣埋一齊。係啊，咁啊，同埋我亦都即係頭先都提到啦，我哋而家話進入嘅元宇宙都係諗緊嗰個咩 AR VR， 仲要諗緊係咪操作到？因為其實阿 Mark Zuckerberg 都 share 咗條片出嚟，就係其實佢做呢條片之前咧，佢哋 Facebook 已經有一個 work room， 即係開 meeting room 咁樣咧，佢已經嘗試將我記得佢有一次開會咧，就同一啲世界各地嘅一啲 creator， 即係玩 IG 啊、玩 Facebook 咧，製造一啲好靚嘅 content， 嗰班人一齊坐喺個 meeting room 裏一齊開會，咁啊諗住一齊 high five， 咁當然啦，佢哋想試下 high five 嘅時候，隻手係咪真係拍到咧？暫時都係未拍到嘅嚇，梗係。咁但係即係呢啲已經存在緊啦，不過暫時就用緊嗰套AR 嘅眼鏡，同埋用一啲 controller 去做。咁都係嗰句，你而家要一班長者去用一個智能電話去掃安心出行啊嗰啲 QR code 咧，仍然係有個難度，佢就搞到我街市都入唔到添。但係你真係唔知道未來嘅時候，係咪真係仲需要部手機去掃咧？嚇、即係當然我哋而家都仍然會有啲擔心喺度嘅，即係譬如你話可能係咪即係講緊，但係我哋有個晶片喺度一出世就已經。要有，然后行过就已经 check 到噶啦。咁啊，私隐喺边啊？我哋即系仲有好多嘅担心未知之数喺度。但系我哋亦都会有个深信，就系我哋相信之后要用某一啲嘅 application 啦。应该嗰个操作嘅方法系比我哋想象中而家系简单好多。我当年喺电台，我仲记得我讲 game 嘅年代咧，我哋用紧 DOS 噶。 系， 你知唔知咩系 DOS 啊？两位， 我知，喂，知，我哋嘅听众都好熟噶。你讲 DOS 好熟，其他乜嘢？ 系啦，嗰阵时仲要输入一啲command 噶嘛，指令噶嘛。而家咩入指令啊？全部都系 mouse 或者 mouse， 我哋都唔使啦。你而家发现咗全部手指啊，我哋 password 都唔使入，就系个面容嗰个辨识就已经可以做得到。咁我相信有啲转变系嚟紧嘅。 系啊，即系其实你话头先嗰个，就算而家嘅一啲 laptop 咧，即系你基本上开咗 camera 望只眼就已经开机啦，即系基本上佢已经可以做到呢一个咁嘅情况。阿 Ben 你讲得啱，即系未知道咧，究竟陆续发展落嚟之后咧，其实系会点样呈现出嚟？再加上咧就系喺而家心目中嗰、那个元宇宙咧。好似头先阿周 Sir 讲过啦，系可以开会啦。即系虽然系见住个样唔系嗰个样，但系咧其实已经有人喺动心开会嘅啦，即系已经有公司咧，我嗰个咧就系后生啲公司成班玩咧就喺动心上面开会咁， 都好似开心啲咁。但系我就谂紧喺现实世界仲开唔够咩？ 系，其实我都觉得系。但系咁样，如果公司嚟讲咧，喺上面开会，如果大家开心嘅话咧，咁就 OK 嘅。 系咯，可以笃下波波同埋开下宝箱咁样开住会 OK 嘅，系好开心啲嘅。 再加上喺嗰度翻工。在那裡賺錢，然後他那裡賺到的錢可以在現實生活裡面去使，去買一些現實生活當中呢你必須要有的一些用品，其實是將會是一件這樣的發生。所以你突然間都會看到的，那好像這樣說，在財經界裡面呢基本上就吹得很行的，因為就是 crypto 虛擬貨幣亦都是喜歡一個在一個地方完全大派用場的地方了，這樣的情況。好啦，咁我哋大約講到呢一度嘅話咧，咁不如我哋又聽首歌先，跟住翻嚟再講我哋第三節。喂，呢首歌啊 ，Benny 你揀喎，點解啊？喂，係咪諗住一個人喺元宇宙啊？ 嗱，元宇宙一定唔係一個人嘅，不過我成日都覺得講呢啲咁科技嘅 topics 咧，令我諗起自己，其實都宅宅地同悶悶地嘅，咁所以就揀咗呢首歌。 好啊， 一人之境。 好，林家謙。 半少念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

就是一所浮世绘专题的美术馆，现时馆藏大约有14000多件，不乏很多色彩鲜艳、保存状态亦都好的杰作。书中附上各种坏事作尽的恶人，从汪洋大盗到知名的奸臣，以至在恋爱中遭受挫折的男女，一网打尽众多的恶人，俾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浮世绘来欣赏，进入比风景画或者美人画更具张力和更加绚烂的恶人美学的世界，奇幻多彩，目不暇给。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恶人的美学浮世绘》，作者渡边舫，由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到了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元宇宙。咁啊，我哋喺上一次嘅时候就讲咗元宇宙可以发生啲咩咧？基本上佢可以发生嘅嘢咧，喺现实生活可以发生嘅嘢，喺元宇宙都可以发生，而且嗰个想象空间更加大嘅，因为佢嗰个系一个虚拟嘅情况，即系例如你一张 2D 嘅画系啦，咁你喺里边可以变为 3D， 而且佢会有动感喺度喐紧嘅。咁啊，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基本上喺現實生活當中，會好難見到啦。而喺元宇宙嘅世界裏面咧，基本上佢係活現活現喺你面前咧，就可以咁樣喐得嘅。咁所以咧，大家能夠想象，咁即係話咧，元宇宙係 potentially 即係有可能係一個咧幾能夠滿足到大家，可能係一個合規合法嘅情況之下，去滿足你能夠想象到想有嘅一啲嘅慾望。一啲嘅對自己嘅願望，或者係一啲嘅out of 自己想像嘅一啲嘅事情，都可以咧喺元宇宙裏邊咧，話唔定會發生到嘅。咁今次就想講下，咁喂喺現實世界，咁嗰個貫穿會係點樣生活咧？即係例如，當你喺元宇宙裏邊係好滿足到自己，好開心。咁喺現實生活當中，你究竟會係一個乜嘢人呢？或者現實生活又將會變成點呢？嗰個人嘅發展，因為同一個人嚟噶嘛，咁佢又會喺心態上會點樣嘅呢？呢個咧，我覺得係幾有興趣，即係嗱，呢個永遠大家都唔知道會點發展，但係我哋一於可以討論一下。Vernie， 你會點睇？ 嗱，呢個咧，我都仲留於咧，嗱，即而家呢一刻，我哋嘅認知裏面咧，都仲留於我覺得係均等地去諗咧，最多都去到均等地，就係我哋而家 so called 喺呢個現實嘅空間裏面咧，同埋嗰個元宇宙虛擬嘅空間裏面咧，就好似50-50咁啊！我上面點，我而家又會點樣咧？我嗱舉個例啊，都係我係一個畫家嘅嚇，我喺現實上面咧畫咗幅畫，我虛擬世界上面咧都有呢幅個畫，我呢幅畫虛擬世界就賣咗啦，咁我幅真實嘅畫係咪都要俾咗嗰個人嘅咧，做咗嗰件衫，係咪都有件真實嘅，同埋有件虛擬嘅咧？我哋都有似係50-50嘅，但係其實再走落去呢件事咧，即係乜嘢為之現實世界咧？可能去90%係嗰個元宇宙先係嗰個現實世界嚟嘅啫。我喺而家嘅現實世界裏面嗰班嗱，頭先我哋講開會啦，我哋話啲同事喺個島嗰度開會啦，我哋都當譬如我公司而家有10個同事嘅，我哋只不過係 work from home。自己個 home 就去咗嗰個虛擬世界裏面，一齊就嗰十個人就喺嗰度開會啦。但你喺未來個世界裏面，或者其實而家已經我哋都有一啲可能喺世界各地嘅同事啦，我哋都唔係存在喺一個咁近嘅現在嘅空間嘅啦，已經。甚至乎你係咪真係喺現實裏面同佢有嗰個 connection 喺度咧？我覺得如果真係走落去嘅話，可能真係可以係90%喺你嗰、那個Metaverse 啊，虛擬嘅世界，而現實嘅世界，我真係唔敢講緊，會唔會真係只係存在我嗰個腦袋喺呢個現實世界咧？ 唔係我自己咧諗翻起我以前咧讀嗰啲社會學啊 ，Mills 可能我陣間又吹兩句啦。上布希亞講緊好多關於儀仗啊，即係嗰啲超真實啊嗰類嘅概念啦、啊。其實仲有好多個大師都有提過呢啲概念。咁我第一個諗法頭先咧，我未入呢、這個即係錄音室之前咧，我喺度諗緊死啦！我有即刻諗到兩件事。我係對於科技咧，嗱好多學聽眾也好，或者我啲學生更加清楚咧。我通常咧，我可能係一個八股佬咁樣咧，就感覺好似好多地方好值得憂慮，但我成日都沉淪咗呢啲地方度。由好早年，譬如頭先講緊嚇嗰啲唔同嘅網站啦，或者甚至乎我早年 Senga 嘅年代啦，識得我嘅人可能都聽過呢啲咁嘅故仔。即係當我沉浸咗落去嘅時候咧，會有好多即係生活上嘅變化而不自知。但我頭先一諗未入嚟之前，我係諗到兩樣嘢咧，係。作為一個老師啦，我哋會有啲擔心。第一，人倫關係嘅徹底改變。一路都諗緊，譬如戀愛呢個概念，我成日都會輔導啲學生，哎呀，點樣追個女仔啊，各樣嘢。喺個咁大嘅世界裏面啦，我哋講現實世界先，我哋亦都唔容易同一個真實嘅伴侶相處。喂，但係如果我哋一個咁複雜咁多元嘅宇宙裏面咧，可能喺裏面嘅嗱，我先講，我已經唔講嗰啲父母關係嗰啲啦，即係傳統嗰類，我先唔講啦。我講緊戀愛關係喺裏面，其實可以好多元同好複雜，甚至乎咧超越咗我哋而家呢一刻嘅想象嘅。咁最簡單啦，有啲人可能聽極都唔明嘅，譬如初音未來嗰啲咁嘅故仔，點解可以同一隻虛擬嘅唔知叫做乜嘢好啦，唔知點樣嘢名狀嘅一樣嘢去戀愛咧，根本不存在。又或者睇好多嗰啲啊，他啊嗰類即係電影咧，咪好多呢啲。究竟根本嗰樣嘢係咪真實存在嘅咧？咁嗱，另外一個我就更加切身嘅問題啦。學校呢一樣嘢喺現實世界裏邊，而家梗係大家覺得好重要啦。但係去到真係一個元宇宙嘅世界裏邊，學問學習係每日大家已經要做嘅，而嗰個做嘅過程咧，可能係用好多有趣嘅方法就已經做咗嗰樣嘢。甚至乎，如果頭先講到更加複雜啲，唔係 AR VR 呢啲，而家我哋見到呢個狀況，甚至乎未來我哋有啲 cyborg 啲嘅感覺。直情撻咗一粒晶片落去，你背咩書啫？一撻入去已經入曬去啦，成個維基百科唔使聽維基百科都知嘅。咁你已經搞掂咗嗰度成個古仔，係咪啊？咁學校再點樣個存在？起碼頭先同阿 Mills 出邊講嗰句嘢，我覺得都幾象徵嘅。我相信就係傳統意義嘅所謂學校咧，可能已經未來好，可能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咧，已經有一個好唔同嘅存在，或者甚至好一個好大嘅變革啊！需要呢啲嘢係我哋喺呢個元宇宙裏邊，我哋望落去有好有壞嘅，永遠都咁啊！我自己諗啊，梗係因為而家現在有啲好嘅嘢慢慢可能冇咗，我哋梗係有擔心咁解嘅啫。 係啦，頭先阿周 Sir 所講嘅，其實講真咧，就算喺呢個年代咧，我嘅意思係。資訊已經唔係非常值錢，我意思即係話唔會喺學校裏邊係搞資訊非常值錢，因為你可以周到係多個學校提供俾你嘅資訊，你喺網上邊完全揾到噶嘛。頭先嗰個情況係絕對係啦，唔知大家的而且確頭先阿周 Sir 提到嗰一套戲叫他，即係 her， 咁基本上就係咁啦。佢個情侶係基本上撲咗入去之後。百科全書啊，同一個嘅死去咗個作者，佢咁多年嘅一本書裏面嘅精華喺曬佢個腦裏面，就可以同你去傾偈啊！即係呢啲你都能夠可以想象會發生。頭先阿 Bernie 亦都有講就係話九成係個元宇宙咁樣嗰只咧，哇！我覺得係真係有啲，如果元宇宙成功嘅話咧，呢、這個情況係好樂觀啊！我認為真係你諗翻咧，如果我可以喺一個地方。完全實現我自己想做嘅嘢，或者絕大部分啦，而當中嘅限制係相對上少嘅。其實我一定會係完全Mark Zuckerberg 咁講嗰種有沉浸，唔係沉浸，係直情係沉迷於嗰個世界。我都仲諗緊佢會唔會落翻嚟，除咗佢要食嘢。 係啊，呢個就係、是、即係有啲似我哋而家講緊攞起部手機，你放唔放得落嚟？放翻落仲啱啱放低落嚟啦，或者你都見住啲其實而家家長都有份造成嘅、啊、即係當家長嘅時啊，難得可以唞一唞食個飯嘅時候，就將部手提電平板電腦就俾咗個小朋友啦，等佢去咗佢嗰個世界裏面啦。只不過呢即係。 我哋睇緊係佢係去點樣去發展嘅啫，有啲位置我哋都真係未得諗，未可以諗得通嘅。即係譬如頭先周 Sir 講到嘅學校，第日嗰個角色會係點咧？但係譬如而家我唔講嗰個實體存在，即係嗰個組織實體存在嗰個情況先。學習其實都演變咗嘅。咁咧，我自己就真係走去八卦咗啲料啦。咁啊，雖然我唔係啲財經人，咁我都去睇緊咗啲財經界咧，即係睇呢件事嘅時候，其實Metaverse 對佢嚟講係牽涉緊啲乜嘢公司咧？我嘗試從啲公司佢哋嘅功能去解拆佢哋睇到啲乜。咁咧，除咗我哋頭先講啦，譬如 Facebook 咧，對佢哋嚟講係一個 discovery 嘅一個位置啦。我哋頭先講咧，點樣入嗰個元宇宙咧，可能係一個 human 嘅 interface 啊，即係講緊係點樣去同嗰個 interface 去互動嘅。咁其實仲有啲我哋值得去留意嘅就係原來點樣建構嗰個世界咧，就有啲我哋緊嚟做打機嗰啲嘅 engine， 譬如 Unity 啊咁樣，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幾特別嘅，有個類別咧，都有幾多公司佢擺咗喺度，叫做 experience 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嘅 Minecraft 咧，佢會歸類為experience 啦。嗱，我冇去細究竟咩公司會變做 experience， 譬如打機公司 Nintendo 啊、EA 嗰啲咧、任天堂嗰啲，佢都歸類去 experience 嘅。我覺得最值得去諗嘅就係、是，原來咧有一 part experience 係我哋值得去考究嘅。如果我喺元宇宙裡面嘅學習，會唔會仲係一個我要攞嗰個知識咧？正如大家所講，嗰個知識可能係 park 咗入去我個腦袋裡面就我已經有嘅。咁我要嗰個可能係有一啲嘅 experience 嗰個喺度嘅。甚至乎跳出一啲，譬如頭先阿周 Sir 你教嗰科係咪戀愛學嚟嘅？你會教啲學生戀愛嘅嘢？頭先我聽到你 唔係因為我做輔導， 我收嘅嗰個輔修， 輔修戀愛學咁啊。咁啊，可能即係。真係啦，如果當然我哋有好多嘅掣肘喺度啦，即係個社會嘅掣，譬如年齡上面嗰個掣肘啦，嚇，人倫上面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但係如果喺嗰個世界裡面，佢係扮演緊嗱，當然我哋而家受住啲道德規範，我哋都仲未諗得通。如果佢已經係扮演緊另一個人嘅，係咪可以即係扮演緊另一個角色嘅？其實係咪可以有嗰個戀愛嘅關係喺度咧？或者嗰個係咪叫戀愛嘅關係，定係一個戀愛嘅 experience 咧？咁、我諗我哋而家真係好難去想像得到。 其實Bernie 講呢個 experience 嘅字咧，我覺得非常好。喺元宇宙應該佢呢個係極之主導嘅。其實當然啦，而家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已經講緊 experience 啊，即係話。買嘢嘅時候個 customer experience 會係點樣？咁喺元宇宙更加，其實佢頭先用得好好，而且講得好好個 application 嘅，即係嗰個應用。其實的而且確佢戀愛真係唔係一個戀愛，佢可能真係一個 experience。即係我哋冇所謂話有一段戀愛，係有一個同另外一個人有咁樣嘅 experience。咁跟住咧，我又同另一個人，我同樣地可能有另外一個 experience。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嗱，你可以咁樣講，其實佢某程度上咧係打破咗大家喺軀殼上、喺形體上嘅一啲嘅枷鎖嘅，即係話我可以同一個老婆婆，佢其實喺個元宇宙上邊，佢可以係另外一個嘅身份，但係佢有翻佢嗰個嘅性格，甚至乎可能係更真實嘅性格。而當中咧，好可能係好得人喜愛。而呢件事咧，可能我哋有咗一個咁好好嘅一個或者叫做戀愛嘅 experience， 可以係咁。而當中咧，嗱、這個都仲係一個問題嚟嘅。究竟喺元宇宙裏邊嘅身份係咪一定需要係喺現實世界當中係被透露咧？嗱，呢件事咧，我相信都係好大嘅一個討論嚟嘅。 道德爭議、法律爭議， 係啊，好大一個討論嚟嘅。即係，但係基本上佢就想係咁樣去做嘛。即係你可以有第二個身份，而當中呢一個第二人生咧，究竟係會令到你會發生啲乜嘢事咧？即係現實生活當中。嗱，如果大家咧有記得咧，挑戰者一號，即係頭先所講啊，史蒂芬·史畢堡嗰套戲咧。或者係其他，其實你有冇留意到咧？佢哋喺描述元宇宙嘅時候會係好精彩啦，高達又出嚟啦，其他嗰啲又出嚟啦。但係喺現實生活，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實係相對上係荒涼嘅。你睇到咧，就係啲嘢好舊啦，大家好似有啲白費都未興咁嗰只嘅情況，啲屋咧就搭埋，大家就喺度住噶啦。我覺得真係有可能係因為你已經唔太過拘泥於。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有啲乜嘢嘅 擁有啊，實物上嘅一啲嘅擁有，係啊，咁所以咁啊，的而且確喺現實生活當中，我唔會咁努力興建咯，嗰個情況就會係咁咯，我只需要係有我一啲嘅基本嘅生存嘅條件，就可能會得。當然啦，我諗就係聽眾或者係叫做即係上一輩嘅人聽過之後咧，會覺得好似好 evil 啊呢件事，即係好邪惡，哇！點解會咁樣嘅情況？但係得意嘅地方咧，世界係向住呢個方向發生嘅，係啦，都係未知道係咪好似我哋而家咁樣講、咁樣諗。但係我諗需要有一個咁心理準備。如果阿 Mark Zuckerberg 佢話喺十年之內會見到一個咁樣嘅社會。好虛擬社會出現，而當中嘅十億人喺上面已經係生活緊嘅。咁其實咧，我諗絕大部分而家嘅人都能夠見到。 嗯，好多我諗好多metaverse 嘅，其實從我哋頭先嘅討論咧，都可以從一啲遊戲上面可以參考到。譬如頭先講話其實由頭先我哋頭先講到話同啲初音啊嗰啲动漫人物结婚啊嗰啲啦，咁其实游戏世界里面亦都已经有啲啊游戏人物，大家两个真实嘅游戏人物里面去结婚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即系点解游戏我成日都会强调咧，就系、其实佢同 metaverse 即系都几近似，已经发生紧有啲嘢。譬如而家有个值得大家留意嘅 crypto 咧，系叫做 GameFi 啦。GameFi 就系即系 play to earn 啦、即系 play to earn 即系你打机就赚到钱噶啦。原来咁啊，唔系讲紧我哋而家现实世界里面嗰啲咩嘢电竞，即系喺个游戏世界里面打机系赚到你嗰个游戏世界里面嘅虚拟货币。咁即系我以前我哋都仲谂紧个虚拟货币点样换翻现金，点样发生啲咩事。但系当而家 crypto 大家开始明白多咗，同埋加埋 decentralize 概念喺度嘅时候咧，其实系咪真系要换翻我哋 so call 嘅法定嘅货币咧？定系其实嗰样嘢已经喺？即係如果放埋落去 metaverse 嘅時候，就已經喺嗰度已經用到噶咯喎。咁呢個我覺得如果真係唔好明嘅話咧，我而家真係問下啲玩遊戲嘅人咧，可能你大概更加理解到呢個未來嘅走勢係點。 嗱、美麗新世界咧，總有啲唔同嘅面向嘅。我舉個例啊，頭先我哋講緊戀愛咁簡單啦嚇。點解話我頭先又講緊道德同法律有爭議咧？一個60歲嘅婆婆透過呢個多元宇宙，佢可以變成一個16歲嘅少年。去追求一個佢以前 係 啊係啊，仲要多元喎，佢可能唔同一個平台喎，可能同時間有幾個身份。咁而家我哋就叫做網騙啊，騙子嗱，佢可能牽涉到錢喎，佢純粹裏面想過佢嘅快樂人生，又或者一個16歲嘅少女，佢想變成一個伯伯，嘗試一下嗱，佢於是乎個多元，我唔再講佢講落去就唔知幾多個可能性啦。嗱，但係同一時間有啲嘢好美麗嘅，可以，譬如一個殘疾嘅人士，佢可能透過一個足球嘅 game 啦喺裏邊，可能變成咗個足球小將都得嘅。嗱，喺裏邊有好有唔好，其實同我哋人世間現實生活本質上係冇任何分別嘅。我覺得大家要提醒自己呢一點。咁當然啦，到最拉尾，如果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太精彩、太開心，一撲就搞掂，當然咧，現實裏邊我哋可能會有好多嘢，我哋唔再好似以前咁追求，譬如人倫關係，反正都咁難搞啦，不如打下機，識下朋友就算啦。但係喺個過程裏邊，我哋點樣去取捨？嗱呢樣嘢咧，我相信不論 Zuckerberg 好，任何嘅所謂有錢佬、名人都好，喺呢刻佢唔知道最拉尾佢製造嘅一粒核彈啦，定還是一個幫緊人嘅名單妙藥？我諗呢刻咧，大家都真係未知之數咯。 是啊，仲有一個未知之數咧，非常有趣，就係究竟現實上嘅國家係會點反應？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我諗好值得討論嘅一個話題添。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嘅廣東廣西講完宇宙咧，我諗大把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下次再請阿 Bernie 出嚟，就大家再溝通一下。好，咁我哋先講下先，星期日嘅老店咧就個題目咧就係宣誓啊，就文傑華啦、馬恩慈啦同埋陳澤明咧就去主持嘅。咁就我哋最後一首歌啦，就送上咧就係、是，咦都係 Beatles 嘅喎，阿周 Sir 揀過啊。 呢個 cover version 嚟嘅，大家睇睇 Fiona Apple 呢、一個即係呢個 cover 嘅主唱者啊，唱呢只歌叫 Across the Universe。咁啊，只歌本身歌名就已經好有關係啦。但係呢位女歌手咧，佢你睇翻佢個 history 咧，其實佢都幾多 persona 嘅。大家都去睇睇呢個故事。 好，再見，拜拜。 Slither while they pass.